荣耀竞技，每到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原本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断言胜负的。但是季后赛中的周泽楷已经给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他是战无不胜的。这一切全部来自于他在比赛中的强势表现，没有半句场外言论。周泽楷本就是只会做而不会说的人。蓝雨原本计划守住一分而派出的余峰，赫然就碰撞上了这个最强劲的对手。虽然余峰同样也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但在此时此刻真的没有任何人看好他。现场一片死寂，原本还在为主队呐喊加油的现场粉丝，在看到两方的出阵阵容后突然就鸦雀无声了，像是在集体参加一场葬礼似的，安静极了。 李指导， 解说这边掩着声音连声呼唤着，他的解说搭档嘉宾李一博在彻底看清两方的出场阵容后，突然像丢了魂一样。解说刚才几句铺垫后是为了引出嘉宾的分析点评，结果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解说一度陷入停顿，解说连忙掐了语言传出，把走神的李一博给换了回来。李一博连忙两声，终于是醒了。 这个出场阵容有意思了， 李一博说着。知道比赛开打在即，李一博连忙抓紧时间飞快地解释着。 轮回战队出人意料地排出了极其强势的阵容，周泽楷、江波涛不用说了，理应是轮回战队最强的二人，其次的吕博远实力不能说就压了其他人一头，但他在季后赛尤其是总决赛第一回合中的表现极其出色，在这场里自然也是以轮回第三人的身份出阵的。 这么说来，轮回战队这是下定决心要在个人赛里击溃蓝雨了， 解说说道。李一博这时笑了笑，又是露出他那时常会有却又时常会被击溃的自信神情。 我不得不承认，一开始我忽略了这种步兵排阵的一大优势。 哦， 这种排法进可攻，这点不必说了，而反过来退也足够守。轮回这样强制的个人赛阵容，在个人赛里拿下两场的机会总是很大的，而现在双方的比分，如果轮回可以在个人赛里拿下两场比分的话，那他们就已经是一个不败的局面了。即使蓝雨表现神勇，将余下的场次全部拿下，对方也顶多是 9.5:9.5 的平分局面，还需要附加赛来决定胜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个人赛强势出击还真是一个极精明的战略啊。 李一博说道。 您分析的太精辟了， 解说赞叹着。而这时个人赛第一场已经开打，周泽楷对余峰，一枪穿云对锋芒会见，紧张的气氛弥漫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间。蓝雨特意安排的保险闸却偏偏就撞到了最强的攻坚手，这仅仅是巧合吗？趁着两个角色还没有碰撞交战，李一博又连忙扯了几句。 蓝雨把余峰安排在第一个出战，估计也是不想让他感受到太大的压力，如果排在第三位，头两位蓝雨都败的话，整个总决赛胜负的担子就全压在了余峰一人的肩上，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排在第一或是第二出战都算是不错的法子。不过放在第一出战，我觉得这个透露出了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 解说问道。 蓝雨希望余峰第一战就拿下一分，这样等于已经完成了个人赛的保底任务，接下来的两位都可以放松心情轻装上阵，这种情况下也许更能赢得比赛也说不定。而这两人只要再有一人拿下比赛，那么总决赛就不可能出现平局的比分，所以依我看，余峰第一个出场是蓝雨试图拿下两场个人赛的胜利，他们不想通过附加赛来决胜负。 李一博说道。 哦， 解说应了声。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安排是碰到铁板了。好了，大家现在注意看比赛画面， 锋芒会剑现在已经接近了一枪穿云的攻击距离，周泽楷会在第一时间就发动攻击吗？哦，他没有，双方还在接近，像是两个近战型职业。当然，锋芒会剑是狂剑士，本来就是近战为主，但一枪穿云可不是啊。他在十个身位前就已经可以攻击射击了，但现在还在向目标冲击。啊，出手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是荣耀竞技职业联赛第八赛季总决赛的第二回合，个人赛的第一场比赛，由轮回战队的周泽楷对蓝宇战队的于峰，场上角色是一枪穿云和锋芒会剑。现在终于是打出了第一击，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一击居然不是拥有攻击距离优势的一枪穿云，而是由锋芒会剑打出的。虽然是以近战为主的狂剑士，但是熟悉这职业玩家的都知道，这职业还是有一些中距离攻击手段的。刚刚的于峰就是用了一个拔刀斩，没错，剑客系，但是是剑士二十转之前的共享技能拔刀斩。但是周泽楷完全没有选择退让，他用了一个滑铲，一枪穿云漂亮的从拔刀斩的剑光下滑了过去，直接反手围攻，贴身攻击。一枪穿云现在竟然是要和狂剑士贴身进击，踏射躲过了，旋腿吸息中了。哦，漂亮！一枪穿云的攻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于峰的反应虽然也不慢，但终于还是没能躲过对手连续的追击。格林机枪，哦，大家看，周泽楷是用西袭加格林机枪自己拼出来一个 BBQ 的攻击效果。哦，哈哈 ，BBQ 这个枪手系的共享技能，因为拥有一定的抓取判定，所以伤害控制都不错，所以是枪手职业必点技能，很多玩家可能都会点非常的高阶。不过熟悉一枪穿云的玩家一定知道，一枪穿云的 BBQ 技能只点了一剑，因为周泽楷向来只需要这一个抓取判定，至于串烧的伤害和效果，他完全可以自己操作隔离机枪打出来。手雷，哦，还丢了一个机械追踪，全是共享的低阶技能啊，发动快，冷却短，这些技能都是组成连续攻击的重要手段。哇，乱射！浮空中的锋芒会剑正在被一枪穿云用乱射攻击，他无法着地，因为这当中用了压枪的技巧，这一波乱射攻击全中。巴雷特，周泽楷甩狙了，中了，爆头，双倍伤害，在目标被乱射打得高速晃动中，依然可以一枪爆头，打出双倍的伤害。周泽楷，这就是周泽楷，枪王一枪穿云。 解说噼里啪啦顺着比赛的形式一通解说，一边的李一博那叫一个郁闷呢。他开始还准备分析一下为什么周泽楷没有远距离开轰，而是近身打起的主意，结果战斗节奏如此之快，被解说像读课文一样犀利的一路念了下去。这种比嘴皮子速度的话，嘉宾当然比起比赛解说要差得远了。嘉宾的存在是用自己更专业的眼光和判断分析比赛中选手的一些选择和战术意图，帮助观众们更深入地了解到比赛的内涵。奈何这一场攻击节奏太快，解说一路嚎叫，根本顾不上让他来点评两句。于峰的锋芒会剑都被一波打完了，嘉宾还在等着分析刚才起手的问题。好了，现在是有空隙让他说一说了，问题是现在还分析那个棋手有意义吗？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一刻？好吧，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的嘉宾李指导才不在乎呢，他是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感的。这一等到解说的嘴皮子歇息，立刻跟上分析。通常情况下呢，神枪手职业是尽可能的保持距离，然后风筝不断地压低对方的血线，在合适的时候找机会一波爆发。但现在周泽楷却是反过来，他上来就和目标直接接近啊，而后就是大家看到的直接一波爆发。这样的打法在神枪手骑手占到优势的情况下，会让对手非常难受，因为神枪手攻击覆盖的范围相当大，以近身骑手，对手想逃离连续攻击的话，需要脱开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大家看刚才的于峰，他的锋芒会剑最后距离一枪穿云已经有相当远的距离了，但是一枪穿云的爆发依然可以伤到他。没办法，神枪手的攻击就是可以追得这么远。 不过敢用这种打法也说明周泽楷强大的信心吧。虽然神枪手拥有体术技能，但事实上近战还是无法和真正的近战型职业相比吧。 解说说道。这个自然。 李指导欣然点头，他想说的终于是说完了，感觉真爽。 好，双方在一番技能互换后，于峰的锋芒会剑又开始试着接近对手了。但是这一次周泽楷改主意了，他不准备再和于峰的锋芒会剑近身纠缠了，他开始发挥神枪手的距离优势，在压制锋芒会剑的续线。 哎，于峰恐怕是危险了，李指导叹息着。这一次他终于没有说错，个人赛第一场被蓝雨当作保险阀的于峰，到底还是被周泽楷狠狠地摧毁了。